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344集。他只想好好考试，一不小心搅乱了计算机。物理系大门口，秦管家跟阿文还停在原地，看着秦冉离开的方向。 秦管家，您没事吧？ 看到秦管家一直没有说话，只站在原地，阿文不由叫了一声。秦管家回过神来，他没有回答阿文的问题，只是手指颤抖着拿出手机，拨通了秦修成的电话。 六爷，东西我已经送到了。 秦管家动了动嘴，好半晌，说： 人，我也见到了。 电话那头的秦修晨还在拍综艺，他淡淡的嗯了一声，目光看着秦玲的方向。 东西昨晚就到京城了吧？ 秦修晨知道秦管家并没有及时送过去，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不过好在秦管家还是听了他的话亲自送的。秦修晨挂断了电话，就看向秦玲，扬声道： 小玲，小心点。 秦玲无论多么早熟，也还只是一个孩子，来到新奇的地方也还会露出好奇心，这时候才有一个孩子的样儿。这边秦管家也挂断了电话，随阿文上了车。阿文坐到驾驶座上，将车驶到大路上。 秦管家，刚刚那人是…… 秦汉秋到京城之后一直是阿文跟着他，他自然能够看出来刚刚的女生跟秦汉秋有几分相像。 二爷的大女儿。 秦管家怔怔地看向车窗外，饶是有预料到阿文听到这个结果也惊骇难言。 啊，我听过二爷提过一点，二爷的大女儿过得好像没秦宇好吧，她竟然自己考到了物理系。 秦冉不是京城本地人，背后也没有任何势力，还能自己考到物理系？ 如果以后能进十…… 阿文看着后视镜忽然开口，好半晌后又闭嘴。条件太苛刻了，在那里的除了真正的天才，其他都是各个家族从小进行专业培养的人才。阿文跟秦管家回去的一路上都十分沉默。京大期中考试一上午只考两场，考的都是几门重要的专业课，上午大物，下午高数。秦冉在图书馆待到下午考试的时间才到教室。1:50，一个班的学生几乎都来了，还有人正拿着笔记本做高数老师在考试之前讲的几个微分跟导数的大题。所有人都是一筹莫展的状态。看到秦冉，一行人再度围上来。 秦冉，你上午那么早就交了卷，大物试题你全都做完了？ 那么难你都做完了？ 是啊，我还有好几道题目都还没有来得及去看。 一行人围着秦冉，楚恒跟邢开才进教室，看到这一幕脚步顿了顿。 唉，我也还有一题没来得及做，秦冉他做得那么快啊。 邢开不知道用什么表情看了秦冉一眼，他疲惫地开口： 或许吧。 上午的大雾已经惨虐的他怀疑人生了。别说邢开，整个自动化的学生考下午高数的时候都提不起精神来。本来以为大雾已经让他们怀疑人生了，大雾是他们人生中最惨的时刻。直到下午高数卷子发下来，自动化的学生才发现他们冤枉了大物老师。大物至少还有迹可循，高数就完全疯了。中值定理，庞大的计算量，尤其是最后一道四阶微分方程模型，这书上有吗？这是数学学院的高材生用来拿奖的数学建模吧，用在他们自动化，疯了。光这一道题都可以写一篇文献了。 最后一个四阶长微分方程在数学系都有不小的难度，不仅要求解的存在条件，还要讨论它的共轭性，证明四条定理。秦冉写到最后，发现还要引用马尔可夫的基本预测法来确定唯一解。前面的题他写得简略，最后一道题他用了半张卷子的篇幅。他提前写完卷子，把答题卡交给监考老师，然后拎着背包离开。秦冉是自动化小有名气的人，监考老师一般都十分注意他，尤其是监考他高数的老师，监考他完了之后拿着他的试卷有些懵。监考老师在所有试卷中又翻出秦冉的卷子看了看，然后把试卷密封好回到办公室。 哎，你没事吧？ 同在办公室的老师看到他状态似乎不对，不由问了一句。监考老师回过神来，他摇了摇头。 哦，我就是今天的题目太难了。 题目我不太清楚。 监考老师把试卷放好，然后侧头看向问话的老师。 就你见过写试卷写到一半忽然累了就换了只手写的人吗？ 监考了这么多年，这是监考老师第一次在考场看到这样的学生，他当场看得一脸懵。问话的老师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回答，说实话他没有见过，倒是见过右手拎东西累了就换成左手的人。有了大物高数在前，接下来的计算机基础已经激不起学生的半点波澜了。计算机是第二天早上九点在机房考，秦冉从前往后扫了一眼，都是一些基础题，就后面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操作题，因为不需要他自己编写题目的程序，他大概用了十分钟就写完了流程。他也没有往前拉检查前面的习题，只是点开编辑器敲了一串代码，按了 Enter 键，然后轻轻拉开凳子起身准备离开。在计算机办公室来回走动的监考老师看到秦冉要离开，连忙走过来。 同学，考试不过半个小时，系统禁止交卷。 他停在秦冉身边，压低声音开口。计算机交卷是系统交卷，京大的教学系统一向是半个小时以后才能交卷的，计算机这方面控制得更加严格。监考老师一边说着一边看秦冉电脑的方向，秦冉电脑上的圆圈转动完成，然后交卷成功的字样与一个绿色的对号成功跳转出来。监考老师话说到一半止住，秦冉微垂着眼睫，他漫不经心地拎着黑色的背包，只用两人能听到的声音礼貌地开口询问道：老师，我可以走了吗？监考老师啊了一声，然后回过神来。 哦，你走吧。 他不是自动化专业的老师，是机房这边的老师。秦冉走后，他又拧眉看秦冉的机子。等所有学生交完卷，老师才严肃地锁上了机房的门，回到了办公室，十分严谨地打报告给机房的管理人员。 机房系统考试有漏洞。 京大的机房考试系统有漏洞，这是对京大计算机系最大的侮辱，尤其是在考试这么严肃的时候。管理机房的一行人员在考完试午休之后封闭了京大的机房，开始内测并排查所有 bug。 一些需要上机考试操作的学生，尤其是经济学大二要来机房提前熟悉序列模型的学生，看到机房锁着的大门上贴着的排查故障的模式，面面相觑。京大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排查机房故障，贴吧里热热闹闹，还在帖子下面讨论了一堆阴谋论。比如 A 大的学生组织攻击， 或者某个黑客想要挑战京大安全系统权威，什么传言猜测都有。当然秦冉不关注这些，并不知道他原本只想认真考试，却没想到一不小心让计算机系乱了一中午。考完所有的专业课，自动化也体谅大一学生身心俱疲，还十分贴心地给大一的新生多放了半天假。南慧瑶午饭都没吃，只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寝室。一打开门，就看到跟他一样有气无力地靠在椅背上的杨怡。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大概就知道对方考得怎么样了。 我买了两桶泡面。 杨怡勉强坐直，扔了一桶泡面给南慧瑶。 我想你下午也没力气去吃饭了。我还打了一瓶开水。 南慧瑶拿着泡面在座位上思考了两分钟才缓过神，拆开泡面，打开调料包，然后倒了开水。门外冷佩珊拿着小镜子进来，他刚吃完饭，正一边描口红一边往寝室里面走。看了一眼两人的样子，冷佩珊将目光放到杨怡身上。 你们今年题目有这么难？ 他跟南慧瑶基本已经不说话了。杨怡点头。 有史以来最难的一年。 冷佩珊一愣，然后笑。他坐到椅子上，继续描着口红，说。 是吗？我记得秦冉也要回来考自动化呢。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